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97集，原则喂了猫。 是霍谷。 霍谷？这是什么蛊虫？为何先生刚才说并非蛊毒？ 这其实并非是虫子，而是中毒的一种症状。万幸揭开的速度快，不然的话，打开天灵盖的时候，它已经化成灰了。 还有这种毒？ 这种毒是掌力所致。这是用毒掌拍后脑勺，毒素进入脑袋会让其产生抽搐，毒素在脑袋里瞬间凝结成线状。因为这种毒遇水会动，遇到气会化灰，遇到火会燃烧，因此才会出现刚才的现象。 拔钉掌。 这时就听阴侯和天尊异口同声地说了一句，众人一起回头。 什么功法？ 失传已久，这功夫极其恶毒，的确会和无风掌弄混。 内力的确是被瞬间抽走的，不过不是从体内，而是从头顶。 现在江湖上还有谁会这功夫？ 失传了。 那很久以前呢？谁会用？ 阴侯和天尊此时都露出了一副困惑的表情，似乎这答案比较出乎意料。 有什么问题？不能说的？ 这倒不是，似乎与那件事情没关系，莫不是多虑了？ 阴侯这话并非对着众人说，而是对着天尊说的，天尊也点了点头。 可能真的是想多了。 外公，你俩别打哑谜啊。 百年前江湖大恶之一的鬼恶昌魁发明的这招数，并且没传下去，就在他这一代失传了。 确定他没传？ 那是，他20出头就死了，那会儿没妻儿，醉心武术，心地贼坏。 天尊说着一指阴侯。 他给弄死的。 你打死的？ 这小子坏的都冒泡了，不宰了将来为祸人间。 那也就是说，众人都看到的那个白衣，与其说他是狐妖，不如说是一个会拔钉爪的高手。 林业火的嫌疑倒是可以排除了，这件案子似乎牵连到江湖上失传的武学，那凶手从西域一直作案到松江府，一定有他的理由，还需接着查，最好啊，是能别再死人了。 这线索有是有了，不过少得可怜。看来…… 想到这里，展昭下意识地看了看身边的白玉堂。 只有等到晚上没人的时候，逼问这白耗子，究竟有什么秘密，需要天尊和外公这样隐瞒。 远处，天尊突然低声威胁阴侯：“ 老鬼，可把持住。” 什么？ 我是说那些事情，你外孙要是来魔，可要意志坚定，不许说就是不许说。 阴侯哭笑不得，看着天尊。天尊见他一脸不以为然的样子，不满。 怎么？ 阴侯将他脸推向另一边，示意他看正眉来眼去交流的展昭和白玉堂。 谁说昭会来魔我？有个更容易磨的在身边呢。 玉堂不会那么把持不住吧？他一向很有原则。 不是我不提醒你啊，你家徒弟什么都好，就是原则都喂了猫了，一点都没剩下。 因为公孙发现了拔钉爪这个线索，案件出现了大的进展。不过也有一条，那位发明拔钉爪的高手死了都快小100年了，是什么人继承了他的功夫来这儿为非作歹呢？ 也许对方也有那么点嫁祸林业火的意思。 包拯觉得线索是有了，得从长计议。晚饭的时候，白玉堂将众人都带去了陷空岛，连包拯和庞太师也带去了。卢芳知道 包拯比较避忌大摆筵宴之类的，所以也就跟白天似的，大家吃家常饭，团团围坐，气氛融洽。众人都吃着喝着，就见站了展昭身边一个位子的林业火盯着盘子里的一个龙虾憋气儿，他跟那龙虾大眼瞪小眼的，也不下手。不知道怎么着，坐在他另一边的邹良突然问了一句， 想看到他活过来？ 哼，不是哑巴吗？什么时候好了？ 邹良也不说话，突然伸手用一根筷子对着龙虾的脑门偏下的位置戳了一下，噗一声，一小柱汤汁喷了出来，不偏不倚喷了林业火一脸。众人沉默，林业火伸手摸了一把满脸油腻腻的汤水，还带着一股蒜味儿。就见火凤堂众人倒抽了一口凉气，连萧良都张大了嘴看着邹良，那眼神满是敬佩。林业火擦完了脸，缓缓地转脸看邹良，双目相对，邹良轻轻放下手里那一根筷子， 手滑了。 众人再一次沉默，火凤堂的几大高手接着抽一口气，同时就见林业火腾一声蹦了起来，开口就骂，这一嘴的脏话呢。公孙一把捂住小四子耳朵，素清去捂住萧良的，展昭顺手捂住白玉堂的，白玉堂无奈地看了展昭一眼。林业火骂了脏话，抬手就要掀桌子，幸好那头阴侯和天尊一人一边按住桌子，这掀了一桌美食太可惜了。 嘿，你这个哑巴出来，我要和你单挑。 林业火一把揪住邹良的衣服领子，就见邹良依然是那么面无表情的，缓缓开口说出几个字， 手下败将。 林业火倒抽了一口冷气了，扑上去掐住邹良脖子， 你也要掐死你。 罗子木和柳寒星觉得这不像话，赶紧就去拦住，林业火被揪住了，往后拉还蹬腿呢。 你放手，老子要灭了他。 那头卢芳和包大人继续喝酒聊天，庞太师摸着胡须跟蒋平研究陷空岛的生意经，这边闹得天翻地覆。诸葛因见不像话了，就提醒林业火， 堂主啊，冷静啊，下午想的抢猫大计呢。 什么呀，不记得了。 这时天尊指了指凳子， 坐下好好吃饭， 毕竟年纪大了，太吵他也听着烦。林业火扁嘴皱鼻子，不过天尊的面子还是要给的，乖乖回去坐好，转脸瞪邹良，咬牙切齿的， 拽什么呀，等你伤好了咱俩再来打过，这次不让你。 邹良拆开一只螃蟹腿正吃肉呢，听到他说，似笑非笑的哼了一句， 哼什么？ 别动。 邹良突然转过脸看着林业火，林业火一愣， 干嘛？ 邹良指了指那只瞪着眼的龙虾，又指了指林业火，开口说出两个字儿： 真相啊。 林业火又要蹦起来掀桌子，阴侯和天尊按住，林业火又被火凤堂众人拽住飙脏话，公孙继续捂着正嚼一个四喜丸子的小四子的耳朵，素清捂着正喂小四子吃四喜丸子的萧良的耳朵，展昭顺手去捂白玉堂的，这一顿晚饭吃得贼热闹。邹良别看话不多，平时也没见他跟谁耍贫嘴，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看林业火特别不顺眼，时不时爆出一两个字的，气得林业火暴跳如雷。吃完了饭，徐庆他们提议说什么看烟花，不过展昭一把抓起白玉堂， 先回房，烟花什么的明天再看。 说完展昭把白玉堂拽走了，蒋平摇着扇子摸着胡须有些纳闷， 哎，展小猫好着急的样子呀。 哎，四弟怎么这么叫展南侠， 卢芳不满，韩章却点点头。 不过叫着还蛮顺口的。 我们去玉堂的院子里赏月吧，他那儿有好酒。 说完，天尊溜溜达达往白玉堂的院子走。只是刚到了院子门口，众人发现院门紧闭，徐庆闹不明白了。白玉堂打小长那么大也没锁过院门呢，今儿个怎么地了？ 哎，都散了吧，早睡早起啊。 这时闵秀秀帮着驱赶众人，众人无奈只好各自散去，殷侯也准备回房休息了，被天尊拽住了。 哎，等等。 怎么？ 玉堂不会真的说吧？ 说什么？ 刚才你说我家玉堂原则都喂了猫了，他现在跟一只猫被单独关在小楼里，该不会一不小心就真的说出那些事情？ 殷侯没等天尊说完，一个劲儿摇头。天尊刚拍了拍胸口，想讲一句那就好，却看殷侯一挑眉。 这件事情你要相信他，用不着怀疑，因为他是绝对会说。 怎么大喘气呢你？ 你管那么多呢？ 殷侯困了，准备接着去睡，但是天尊一拽他， 走，去偷听。 哎呀，变态呀，一把年纪听小年轻墙角啊。哎呀，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